上一次我是跟大家讲了以色列人是怎样过约旦河，神是晓谕约书亚要叫以色列人的祭司抬住约柜踏足入去约旦河那里，要距离以色列人是2000爪这样的距离，让他们清楚能够望见神的约柜。而当祭司踏足入去约旦河入面，约旦河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可以过去。今日我们见到在这一章的书，神是叫以色列人来到纪念这件事，纪念这个神迹奇事。我们将来的希望都是建立在过去神怎样来到祝福保守我们。所以神是要清楚这样叫以色列人来到纪念他的作为。他亦都清楚给约书亚有指示怎样来到起这个纪念碑。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其实一个纪念一个的记号本身是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记号所指住的另外一样东西就很重要了。就是好像那堆石头那样，没什么意思的，是一堆石头。但是指住的是什么？是神和以色列人同在，神怎样来到保守以色列人。在说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有个特别的名称，是叫他们做记号标记。这个就是意思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奇事后面都有一个是很特别的教训。我在说 Pasadena 的一间教会以前讲到的时候，我都讲过约书亚记里面的神迹。我已经是将这个系列摆了入去我们这个 CCAC 粤语部 的 App 里面，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拿回来听。就是在说这些标记，在说这些神迹后面都是有它特别的意思。其实标记又好像是广告一样，广告后面指住的是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在这里。例如当你想买一架车，你想起你见过一个广告，你自然就会去买 Toyota 或者 Honda。 你想喝汽水吗？你记得你是听过见过一个广告，你自然就会我去买好口可乐或者是买七喜。在到几个礼拜前刚刚才完了 Super Bowl， Super Bowl 那些广告很好看的，很多人不懂得看美式足球，但他们喜欢看 Super Bowl。 为什么？因为那些广告的原因。那里的广告很贵的，30秒钟的广告你估计多少钱？$650,000啊，30秒钟，每一秒钟是200,000。那你拍个广告本身的成本没那么贵的，但是后面指住那个信息叫你去买什么买什么，那个就是那些商人想做到的。有没有见到那个记号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后面的信息非常非常之重要。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立这个记号来到记得他的神迹奇事。其实圣经里面就是充满了记号。如果大家记得洪水在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当挪亚的时期有洪水毁灭人类，除了挪亚一家，神就跟挪亚立约说，我以后都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人类，我就用彩虹来到是做记号。很有意思，彩虹是落完雨才见到的，是吗？就是在说洪水的时候有很大的雨以致有洪水，神跟挪亚说以后我都不会是再毁灭人类。当我们见到彩虹就想起了挪亚一家，想起了神的应许。我们亦都讲过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那一条朱红色的线绳又是一个记号。当拉合一家将这个朱红色的线绳绑在他的窗门的外面，当以色列人来到攻城，很奇怪的战略，围住个城氹氹转地走，去到第七日行完七圈吹喇叭大声叫，个城墙就冧了。拉合一家的屋企正在城墙的上高，居然拉合一家 完整无缺，佢嘅屋企点解啊？就系、是、因为嗰条朱红色嘅线绳系一个救赎，一个救赎嘅记号。嗱，呢一个同埋以色列人出埃及神降十灾最后一灾击杀长子都系一模一样。每家人若果系用羔羊嘅血游喺门框上高，就能够避过呢个长子嘅击杀。嗱，无论朱红色嘅线绳，无论系羔羊嘅血，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标记，例如昔日旷野的铜蛇。以色列人在树旷野的时候，他们反叛神，他们犯罪，神就差派火蛇来到咬他们，咬伤很多人，亦都咬死很多人。但是当以色列人来到向神呼求，来到是求神医治的时候，神就叫摩西立起一条铜蛇的记号，就是说所有任何被火蛇咬伤的人，他们愿意是仰望这条铜蛇，就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救赎。这个也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救赎的标记。喂，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不是我说的，是使徒约翰讲的，在《说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嗱，你话，哎呀，呢啲只不过是使徒故弄玄虚嘅啫。喂，唔系啊，我同大家讲《民数记》嘅时候，我都同大家讲过。整部民数记都是一个首尾的结构。最中心的经文最重要的是哪里？在树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是讲什么？就是这个铜蛇的故事。所以我们见到整部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整部圣经都指住的是一个什么的讯息？就是救赎的讯息。无论朱红色的线绳，无论是羔羊的血，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第三章，上次讲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柜行先，约柜里面就装满了很多很多的记号。有什么记号啊？第一是装了法版。神在树西乃山颁这个律法给以色列人，十诫就是刻在这个石板的上高，就是放在约柜里面。还有一只樽是装着玛拿，就是神赐玛拿给以色列人，每日都给他们有供应有食物。还有亚伦开花的像，在民数记的第十七章，我们见到在树这个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领袖，他们不服从摩西亚伦的带领，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可以做领袖，我们不可以。于是神就晓谕摩西说，你叫所有的首领，十二支派的首领，都将他们的像摆在树回幕的入面，约柜的前面。亚伦亦都将他的像摆出来，因为他是代表利未派，利未支派。结果去到第二日，只有亚伦的像是开花，不单止开花，还结果，结出恨果出来，就是证明摩西和亚伦就是神所拣选的领袖，其余的支派的领袖都没有声出。我们见到在约柜里面就是充满了神恩典的记号，赐食物给以色列人是玛拿，给他们有领袖带领他们，摩西亚伦给他们律例典章。你说律例典章都是神的恩典吗？当然是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守神的律例典章，是为了我们好，是会得到神的祝福。其实我们基督徒还有很多其他的记号。头先我们刚刚先做完什么？领完圣餐，是吧？圣餐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 佢系用佢嘅身体，用佢嘅血嚟同我哋立约，我哋纪念佢，所以我哋每个月都有圣餐。仲有咧，系浸礼。浸礼就系代表一个基督徒愿意喺众人面前嚟到见证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嗱，佢系愿意系做呢个记号，呢个系咩记号啊？系同耶稣基督一齐。是被埋葬，就是浸入的水里面，然后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是出回来。嗱，讲到这里又要做个广告了。四月三号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是有一个浸礼，是有两位我们当中的姊妹愿意是受洗，一位是 Jennifer， 另外那位就是 Peggy。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他们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来到受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身上都是充满了神的记号。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的身上不应该带着任何的记号，因为这些可能变成偶像。但是圣经里面就是充满了记号。所以如果你说我喜欢揽一个十字架，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主张你都是买一个是没有耶稣基督在上高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不是相信一位仍然钉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耶稣基督，我们是相信那位复活的主，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十字架。也都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喜欢是将一条鱼黐在自己的车的后面，这个是二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的一个暗号，因为二世纪的时候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徒，所以他们不够胆说自己是基督徒就挖条鱼出来。这个也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令到这些成为了你的偶像。你不要以为这些记号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力量可以带给你平安，可以辟邪，可以赶鬼。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可能这个记号已经成为了你的偶像。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就是好像在列王纪下的十八章第四节，我们刚才讲到铜蛇的记号。我们看到铜蛇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是敬拜这个铜蛇，就好像敬拜偶像一样。所以去到希西家的时候，希西家是要拆毁了铜蛇的这个像，因为太多人是拜他成为偶像。另外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是想将这些记号带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是要很小心，因为你是有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人家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的行为不好的时候，你带着一个记号，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那你就会亵渎神的名。我时时都说十诫当中的第三诫是多过将神的名字挂在后边，甚至是用神的名字来到讲粗口。其实亦都是不好以我们的行为来到亵渎神。当我们带有这些记号，人家见到哇，原来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不能够有好的行为，我劝你都不要黐那条鱼，不要带那个十字架，到你成熟一点才带。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他们身为神的子民，个个都知道他们所相信的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见尽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仍然忘记神，仍然不记得神。刚刚神才救赎他们出埃及，降十灾，帮助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红海都分开。一去到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就怎么样？立刻埋怨，哎呀神啊，我们死了好过了，你带我们出来做什么？完全不记得了神的作为。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立记号，以致他们能够记得神，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八节， 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纪念，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同样我们都是要纪念记得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的26章第8节经文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经文讲的情形和我们现在很相似，我们现在就在树等候着耶稣基督回来，等候着耶稣基督回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在树等候的时候羡慕神的名？神的名这个字的意思亦都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同一个意思。我们有没有渴望等候耶稣基督早日回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纪念，我们有没有记得神的名？这个很值得我们的思考。记号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得纪念神。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三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立记号来到纪念祂。第一个原因就是给我们自己的鼓励，是给回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认为以记号当然是给后人的啦，过了几十年那些人见到个记号，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啊，原来，哎，神保守以色列人，啊，过约旦河。其实这些标记，啊，这些记号是给我们自己的。我们见到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是过了约旦河，他们还要去迦南地来到征战，他们需要跟列国来到是打仗。啊，当他们是见到这个石碑的时候，就会带给他们有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见到约书亚是叫以色列人，叫十二个以色列人，我相信这十二个是十二支派的领袖，去约旦河的水里面，就是祭司所站的地方，四周围拿了十二块石头搬了去吉格，成为一个石碑。等阵我会再讲，其实是有两个石碑，如果你注意经文的话，有一个在树河底，一个在树吉格。等阵会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个。在树吉格的地方，我们知道吉格就是以色列人的基地，约书亚记的九章、十章、十四章都告诉我们，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在吉格来到扎营。那个石碑就在树吉格。每朝早当以色列人起身去同列国征战，去征服迦南，在吉格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会见到那堆石头，就会记得神怎样带领他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打完仗他们很累很累，亦都可能好像艾城那一仗他们是打输了，回到来他们是会很失望。但是当他们见到那堆石头的时候，就会怎样？得到好大好大的鼓励，记得神怎样带领他们连约旦河都打开给他们经过，神以往怎样祝福他们，神一样会是祝福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些记号第一点是给我们自己，是给我们的鼓励。第二点呢，是给我们的仔女，是给我们下一代。所以我叫今日的信息的副标题做传承得胜的生命。我们基督徒都要将我们得胜的生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在约书亚记的四章六至到七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同样的经文亦都出现在约书亚记的四章二十一 至到二十二节，即系话俾我哋听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嗱，我哋个仔女都好容易忘记神喺我哋身上，喺佢哋父母身上嘅恩典，所以要用记号嚟到提醒佢哋啊，呢个记号系俾我哋下一代。嗱，点解要咁做啊？嗱，喺《士师记》嘅二章十至到十一节，话那世代嘅人也都归了自己嘅列祖，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又去侍奉诸巴力。嗱，《士师记》系跟住《约书亚记》。我哋今年讲《约书亚记》，出年就会讲《士师记》。嗱，我哋见到真系好伤心噶。嗰个世代嘅人死咗之后，兴起新嘅世代点样啊？唔认识耶和华，唔知道佢哋喺以色列人身上所做嘅神迹奇事。嗱，呢节嘅经文提醒我，出埃及记嘅一章八节，话兴起咗一个新嘅法老王，唔认识约瑟，唔认识约瑟嘅神。嗱，呢个只不过系外邦人，系埃及人，但系若果你自己嘅子民、自己嘅子孙都唔认识神，唔认识以色列人嘅神嘅话，咁就好伤心。嗱，点解会咁样样啊？因为父母，以色列人嘅父母冇好好地去教佢哋嘅仔女。嗱，呢个都好值得我哋做尴尬。我哋有冇好好地走去教我哋嘅仔女？好多时基督徒嘅父母都冇乜教我哋嘅仔女嘅。我哋净系谂住，哎呀，主日学嘅老师搞掂噶啦。哇，会教我哋嘅仔女，其实唔够噶，我哋要自己去教，我哋要以身作则。喺住《生命记》嘅六章二节同埋七节，系有个首尾嘅结构，一头一尾都系讲到我哋嘅仔女。六章二节话：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嘅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叫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使到他们能够敬畏神，能够谨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做？第一，要给我们的仔女见到我们是有几爱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在《生命记》的六章三节，你要听，要谨守遵行。生命记的六章四节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要听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原文是 Shema 这个字。犹太人很着重的，要听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听，不喜欢听神的话语，我们怎能够教我们的仔女来到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生命记的六章六节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唔单止要听，仲要记喺我哋嘅心上。所以我哋知道第一点，我哋要俾我哋嘅仔女见到我哋有几爱神嘅话语。第二点就係要俾佢哋见到我哋有几爱神。生命记嘅六章四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嘅主。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要给我们的仔女见到我们有几爱神的话语，有几爱神。若果不是的话，无论我们怎样去教我们的仔女，他们见不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爱神、喜欢神的话语，我们教他们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他们是不会听，慢慢就会形成好似《士师记》第二章十至到十一节，变咗佢哋下一代根本唔认识耶和华，唔认识我哋所敬爱嘅神。喺《生命记》嘅六章十至到十二节，讲啲话系好得人惊。经文话：耶和华你嘅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们嘅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了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那是怎样？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当他们住在这些房屋，不是他们自己起的，是迦南人起的。当他们在喝的水，不是自己作出来的井，是人家作的。当他们吃的食物，是迦南人所种的葡萄园、橄榄园，他们就会怎样？就会拜埋迦南人的神，离弃神。这个很值得我们是小心。我哋都系一样，我哋一定要喺仔女嘅面前不断咁样提醒佢哋，啊，俾佢哋见到我哋有几爱神，几爱神嘅话语。若果唔系嘅话，佢哋就会好似世人一样离弃神。啊，呢一个系好值得我哋系注意。嗱，喺《树生命记》嘅六章七至到九节。为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不断咁样嚟到将神的话语成为记号嚟到教训我哋嘅仔女，教导我哋嘅仔女，咁样先至能够。他们不会离弃神，所以甚至我们自己是要成为我们子女的记号，当他们想起我们那时候，就会记得，哎呀，爸爸妈妈很喜欢听神的话语，爸爸妈妈是很爱神。我们教子女，我都讲过，做父母的智慧是要有创意，用神的话语不同的方式来到教我们的子女成为记号。教训这个字，希伯来文 shanan 这个字很有意思，是磨刀啊，磨箭头啊。啊，你说教训仔女定是打仗啊？教训仔女是要打这场属灵的真战，我们要使他们作好准备，我们要使到我们的仔女有敏锐的感觉，有敏锐的触觉，来到辨别是非。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好像头先的经文一样，我们将仔女送到去这个世界里面，去到很多公立的学校，我们相信都知道他们会教我们的仔女什么，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教他们有敏锐的触觉，有敏锐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就会怎样？和那世人去到同一间的班房，喝同一样的水，吃同一样的食物，慢慢就会怎样？去跟随埋这个世界的风俗，跟随埋这个世界的风气。所以我们如果要使到他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是要用神的话语成为记号来到教他们。神给我们的记号三个原因，讲了两个了。第一个是给我们自己的鼓励，第二个是给我们的仔女，使他们不会离弃神，第三个呢是使到世人敬畏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接触的人，有没有见到我们的身上是有些记号，能够使到他们敬畏神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见到拉合他说什么？因为我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云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有没有见到拉合是几敬畏以色列人的神？在约书亚记的四章二十四节亦都说，记号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见到 记号是为了鼓励我们自己，记号是为了鼓励我们的下一代不要离弃神，记号亦都是为了要使到世人敬畏神，知道神的大能。我们见到很可惜，没有人比以色列人见到更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最终他们都不相信。就算神叫他们立这个石碑，立记号来到纪念自己，他们都不记得，他们的下一代都忘记了神，就是好像士师记的二章十至到十一节所说，他们亦都没有带领外邦人来到敬畏神，来到认识神。在约书亚的时候，吉格是一个很属灵的地方，有这堆的石头来到做记号，这个纪念碑给人有很大的鼓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日后吉格是成为一个充满偶像、拜偶像的地方，在何西亚书和阿摩斯书都有教我们。阿摩斯书的五章五节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格。吉格居然和伯特利是成为相提并论、齐名的地方。你说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分开南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他不要自己的子民是回去南国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敬拜，所以他在北国但和伯特利是起了两个祭坛，可以献祭给金牛。哇，你说搞什么啊？怎么会金牛的？这个和阿伦是一样，他们认为是拜耶和华，但他们需要是有一个像出来给他们拜，所以他们就整个金牛出来。但是其实他们所拜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们就是犯了这一戒，他们就是犯了拜偶像的罪。所以我们见到吉格慢慢居然是变成了和伯特利齐名的地方，充满了偶像。吉格这个地方，他是没有使到以色列人自己得到鼓励，没有使到以色列人的后代得到鼓励，他亦都没有带领外邦人来到接受神。结果吉格是成为一个充满偶像，成为一个离弃神的地方。其实我们美国都是一样，美国是以基督教来到立国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督教的记号。以前你到处在公众场所能够见到十字架，能够见到十戒，现在呢，撒旦知道这些记号会使到人记得神，他现在搞到美国怎样啊？在公众场所不可以挂十戒，不可以挂十字架，还不可以在公众的学校、公立的学校来到公开祷告。以前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记号的，有很多好的大学的，这些大学都会是教导圣经，培养新一代的牧者来到侍奉神。例如哈佛大学，例如耶路大学、 Princeton， 这些学校以前都是基督教开始的，现在这些学校 你想起这些学校，你完全跟基督教是扯不上关系，很令人伤心。富勒神学院1947年他建立的时候是一间很好很保守的学校，但在1972年他在他们的信仰宣明，在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里面，是拿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圣经无论是整体上或者部分上都是没有错误。我再讲一次，他们拿走了这句的这个 statement of faith， 就是说全部圣经或者是部分圣经都是没错。拿走了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再相信全部圣经都是没错，这样就很多人怕了。哪句是有错，哪句是没错，哪个来到做决定啊？当你是这样的时候，全部圣经都没用的了。 嗱，呢个系好可惜嘅。所以佢哋而家着重心理学，似乎仲着重多过神嘅话语。啊，佢哋系有心理学嘅学校，系好令人失望。嗱，我哋宣道会逢亲牧师嚟到考试，我听啊，我哋嗰个宣道会负责嘅牧师话，最大问题就系忽略神学院，因为佢哋话佢哋已经唔相信圣经全部都系神嘅话语。嗱，我嘅侄仔佢喺拜欧拉大学读书，拜欧拉嘅大学系基督教嘅学校，但系居然佢话嗰度嘅教授都唔相信有神迹，都唔相信全部圣经都系神嘅话语。嗱，呢个系好令人伤心。嗱，其实我哋见到，你留意一下你鍾意听嘅圣经讲员牧者，我而家讲緊牧者，有好多嘅呢啲牧者都唔会提神迹，唔会提预言，你留心一下，甚至讲到神迹预言嗰陣时佢哋都会尽量嘅贬低。啊，唔系咁重要，即系最重要系神嘅话语。啊，佢哋就将圣经好似一部智慧书咁样嚟到教。嗱，若果四分之一嘅圣经嘅篇幅系预言，如果我哋见到喺《约书亚四》嘅第四章，神系要以色列人立石为基嚟到纪念神迹嘅话，预言同神迹对神嚟讲系好重要。嗱，呢班嘅牧者话唔重要，边个啱啊？梗系神啱啦，系嘛？但点解呢班牧者会咁样啊？佢哋自己都唔相信神迹预言。他们都不相信全部圣经都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说，因为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知道有很多人会反感。但如果你私底下去问一下他们，你相不相信圣经在整体上或者部分上都是没有错误，我相信他们给你的答案会令你非常之惊讶。撒旦就是用这个计谋，他不需要说全部圣经都是错的，他只需要说不是全部圣经都是对的。有没有见到这个不同啊？不是全部圣经都是错的，但是不是整部圣经都是对的。嗱，这样就能够毁坏基督教，毁坏神的话语。嗱，你要拆了一个水坝堤坝，你不需要费那么多的能力，哇，真的去拆了它。你只需要在个堤坝上作一个细小的窿，这个窿代表什么啊？不是全部神的话语都是对的。假以时日，慢慢这个堤坝就会完全地崩溃。如果我们不相信全部神的话语都是没错的话，我们就会好像吉格这样，一个很属灵很属灵的地方慢慢变成一个充满偶像甚至离弃神的地方。嗱，我头先讲咗，其实喺树呢个约旦河系有两个石碑，唔系净系得一个。嗱，我哋见到约书亚系叫十二个人将十二块石头喺祭司所企嘅地方抬喺个肩头嗰度攞去吉格，成为一个石碑。他亦都叫十二个以色列人是将十二块的石头摆在到祭司所站立的地方，抬住约柜所站立的地方。嗱，有好多人问有几多个祭司抬住个约柜啊？嗱，喺说圣经入面通常是两个至到六个人抬个约柜，但是喺呢节嘅经文系冇讲到有几多个祭司抬约柜。嗱，有冇可能十二个祭司都抬啊？有嘅，但系嗰两条嘅棍啊，穿过呢一个约柜嘅环，嗰两条嘅棍就需要好长啊。唔系话冇可能，但系圣经系冇讲到，只系话有十二块嘅石头喺树吉格，有十二块嘅石头喺树约旦河嘅河底。到约书亚写约书亚记嘅时候仲喺度啊，我相信而家都仲喺度。嗱，点解咁奇怪？要立十二块石头喺树约旦河嘅河底，喺冇人见到嘅地方啊？嗱，我有一个解释，大家一齐嚟睇下有冇意思吓。嗱，我哋首先要注意到约翰福音嘅一章二十八节，话约书亚系喺约旦河外帕大尼嘅地方嚟到系为众人施洗， 帕大尼呢个字喺和合本有括弧写住，系古卷作帕大巴拉。帕大巴拉嘅意思就系渡过之家，所以我哋见到喺处施洗约翰施洗嘅地方就系边度啊？就系昔日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嘅地方，系同一个地方嚟。嗱，而家帕大尼或者帕大巴拉呢个地方叫做 Elmatus。Elmatus 喺阿拉伯文字嘅意思就系受洗施洗嘅意思。嗱，我哋见到施洗约翰就喺嗰度施洗。嗱，圣经话俾我哋听，施洗约翰系由旷野出嚟，系修直主嘅道路。喺住约旦河嘅东面真系有个旷野，相信施洗约翰就喺个旷野出嚟，然后喺住约旦河嘅东面嚟到为众人施洗。嗱，喺马太福音嘅三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自己都嚟揾施洗约翰为佢施洗。所以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施洗嘅地方就系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嘅地方。喺马太福音嘅三章五至到六节话，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嘅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有好多人就喺度揾施洗约翰嚟到受洗，甚至经文话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都去揾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喺马太福音嘅三章八至到九节就话：毒蛇嘅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嘅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嘅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阿伯拉罕为我们嘅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阿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从那些嘅石头啊？嗱，我相信施洗约翰喺住约旦河嘅东边嚟到系替以色列人嚟到系受洗。嗱，我亦都讲过，约旦河当水位系正常嘅时候系有几阔啊？90至100尺，系嘛？嗱，我哋见到美国嘅屋就好容易啦，每个 lock 大概系60尺嘅。你能唔能够见到你邻居再邻居嘅屋啊？我想你清楚能够见到100尺不是那么长的地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的东边施洗，见到约旦河的西边吉格的地方那12块的石头，就指住这些石头说，神能够是从这些石头中兴起阿伯拉罕的子孙。你说什么意思啊？不要忘记渡河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受洗的地方。在树约旦河的里面是有12块的石头，代表什么？一个人受浸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起被埋葬，埋葬了之后你看不看到啊？看不到，就是好像那12块在树河里面的石头一样。为什么吉格又有12块石头 当你是起翻身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树吉格那里就有12块的石头俾人系能够见得到。我相信施洗约翰就系指住嗰12块石头话：神系能够从呢啲石头中兴起阿伯拉罕嘅子孙。点解系阿伯拉罕嘅子孙啊？加拉太书嘅三章七节同埋29节都话，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系阿伯拉罕嘅子孙。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受洗，浸入去水入边，就是好像约旦河入面12块的石头，出来就是好像吉格12块的石头咁样，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话呢个解释得你满唔满意呢？嗱，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系讲三点。嗱，呢三点其实同我头先讲点解神系要立记号系一样嘅。记唔记得第一个原因啊？是比我们自己好。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不要离弃神。第三个原因呢，是为了世人要他们敬畏神。 嗱，呢三样嘢都系同呢三样有关。第一样，我就系要问下你哋，喺你哋嘅身上有冇任何你觉得值得纪念嘅事啊？神喺你身上嘅大能，你有值得纪念嘅事有冇啊？喂，如果冇嘅话，可能你唔系一个好服从嘅基督徒。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啊？神系要我哋唔系洗湿我哋嘅头，系要我哋洗湿我哋对脚。我哋有冇好似嗰啲祭司咁样，愿意踏出第一步，进入去约旦河，进入去我哋生命当中嘅约旦河？如果我哋唔踏出第一步嘅话，我哋唔能够见到神嘅大能喺我哋嘅身上，所以我哋就冇嘢纪念。所以你如果你要有嘢纪念嘅话，希望你就能够踏出呢第一步，以致神嘅大能能够彰显喺你嘅身上。第二点就是我哋嘅仔女有冇觉得我哋系佢哋嘅记号啊？谂起爸爸妈妈，哎呀，爸爸妈妈就系咁爱神，爸爸妈妈就系咁爱神嘅话语。嗱，我自己嘅爸爸就系一个好令人思念佢、记得佢嘅人。嗱，佢已经去世咗20年啦，我成日都听见我两个女。哎呀，爷爷以前是这样的，哎呀，爷爷以前又是怎样样，好记得他们的爷爷。我爸爸是临死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记得他的不是记得他是几好的一个基督徒，几爱神的话语，不是的，记得他很特别的，这个人特别到不得了。怎样特别呢？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在我7岁的时候一起去台湾旅行，我就去捉青蛙，捉青蛙淋雨呢，就淋到湿晒，就大病一场，103度烧到。平时的爸爸会怎样？喂，睡啦，休息下啦。我的爸爸呢，不是，他说你睡在一张床上不会好的，你要起身运动，你跟我一起去赛跑。我记得我在阳明山的博物馆跟我爸爸跑了不知10圈定8圈，哇，当时的人103度，你想想半条人命这样。我爸爸就是这么特别。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下个礼拜就会跟大家讲约书亚记的第5章，是讲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神要他们全部行割礼。我爸爸在我12岁的时候就是要我做割礼的手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去做割礼的手术。在美国都是70年代才流行做，但是出世的时候做 BB 仔，不是12岁的人，是我出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是12岁，每年都提醒我，直至到12岁为止。为什么呢？又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要我分别为圣？当然不是，但是就是这么奇怪的，我爸爸。所以想不记得他都很难。我哋喺我哋嘅仔女身上有冇咁样呢？唔係话标奇立异下，有冇佢哋觉得我哋真係好爱神，我哋真係好鍾意听神嘅话语。我下个礼拜就会讲返呢件事，所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仲有第三样又点样啊？除咗係我哋自己身上我哋嘅仔女，我哋身边嘅人呢，例如我哋嘅朋友，我哋嘅同事，我哋嘅邻居，喺我哋嘅身上有冇见到基督教嘅记号？佢哋会唔会好似我哋一样，希望能够认识神，希望能够成为神嘅儿女？愿神祝福佢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你嘅话语，感谢你系俾我哋有约书亚记。愿意我哋每个人身上都能够系有你嘅记号，愿意我哋都能够愿意踏出第一步，以致你嘅大能能够彰显喺我哋嘅身上，以致我哋系能够有纪念嘅事。愿意我哋嘅仔女都喺我哋身上能够见到我哋爱你，我哋爱你话语嘅记号。愿意我哋身边嘅人都能够系以我哋为记号，愿意是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